来没人在意，为了生活要卖力的演出。灯光亮起的时候，忘了紧张颤抖，忘了尊严和坚持，在现实中低头。五光十色的舞台，浮浮沉沉的深渊，人群渐渐散去，面对落幕的孤独。戏子呀戏子，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一个默默无闻的我，演着小小的角色。戏子呀戏子，忘了自己的名字，戏子呀戏子，落泪的戏子。 戏子呀戏子，